旅日朝鲜总联合会东京都本部委员长和北海道本部委员长等总联各本部委员长23号分别发表谈话，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党团体联合会议。关于切实贯彻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新年贺词中所提出的祖国统一任务，争取今年成为开创自主统一新局面的意义深远的一年的呼吁书。谈话强调要深入讲解和宣传呼吁书所反映的卓绝伟人的统一意志，并有特色地展开坚决反对和排斥崇外卖国势力、消除朝鲜半岛战争危险的斗争。